毓敏在立法会八年，顺手颠覆议会文化，提升议事质素，加强监察政府的选举承诺，在一个比橡皮图章更不堪的立法机关进行议会抗争，既有抗衡特区政府制度暴力的肢体动作，亦都有议会拉布的文斗。所谓擒贼先擒王，毓敏在立法会直面两任特首曾荫权、梁振英，严厉批判他们所代表的行政主导专权政治，揭发他们的倒行逆施。 主席，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的时候，北京向港人保证原有生活方式50年不变。17年来，特区政府管治败坏，高官贪腐，民不聊生，香港社会饱受中国冲击，由1年4000多万人次的自由行和边境猖獗水货走私活动，到政府、学校、媒体中潜移默化的共产党式词汇和排挤广东话和正体字等等，都是源于重中轻港、中港融合的政策。越来越多香港人有感于核心价值和生活方式受到中国威胁，于是有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国人的觉醒。去年九月底爆发反对人大831决定的雨伞革命，79日的街头占领，除了是争取政制民主，亦都凸显香港人强烈的本土意识。面对沸扬民意和捍卫本土的思潮，港共政权和他的附从不断强调法治，铺天盖地，杀气腾腾，批判港独，言必基本法，言必人大831决定不可撼动，以抗衡港人民主、自由、人权的自决诉求，争取所谓沉默的大多数、爱国爱港市民的支持，同时配合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主旋律。梁振英的施政报告以重法治、长机遇、作抉择为题，这个是以法治人，而不是真正的法治。以法治人是当权者制定法律管治人民，自己无需守法。而法治的意义包括了以民主制度确保法律符合人民的集体意愿，有份受法律规范的人一定有份制定法律。终审法院前首席法官李国能去年指出，法治涵盖三大原则，第一，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遵守同一法律；第二，司法独立，包括司法机关独立于行政及立法之外，以及法官独立审案；第三，法治要有效保障人权，这个是法律之治和以法治人的分别。基本法既非港人制定，立法会亦非全面直选产生，香港的法律制度根本就剥夺了港人的基本政治权利，立法。但是梁振英蓄意扭曲法治，就是叫港人依附中国极权主义者，接受目前不公义的制度，专注经济，放弃独立人格。民国初年，自由主义学者胡适曾经讲过，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做得起来的。上一世纪提出逃避自由学说的，即解释这个纳粹主义兴起的著名美国哲学家福摩亦都曾经讲过， 他说世界上最使我们感到羞耻的，莫过于不能表现我们自身，而最使到我们骄傲和幸福的，亦都莫过于想说和做我们要想要说要做的事。每年的施政报告都以发展经济为第一章，而主旨亦都必然是抓紧中国机遇。港人此时此刻最想要和最想做的事，并非抓紧中国机遇式的发展经济，而是实现民主政治，保障自由人权，打破中国对香港的社会控制和大财团的经济垄断，从权贵手中夺回原本属于自己的发展机会，自己选择前路。港共政权剥夺港人的政治权利，民众完全没办法参与制定政策，结果就是物价高、工时长、工资低，百几万穷人终日生活在生存和温饱之间在挣扎。我们没办法选择自己的政府首长，没办法选择合乎人性的房屋政策和福利政策，更加没办法保证自己会有一个合理的生活。港共政权擅自为市民决定发展方向和生活方式，市民毫无知悔的余地，只能够被迫接受任人鱼肉。大型基建超支延误，政府高官贪腐成风，十几年来特区政府强迫全体香港人付钞兴建大白象式的基建项目，未见其利就先见其害。去年四月十五日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工程延误事件曝光，多份内部文件和调查报告揭露，港铁管理层几年前已经知道工程是必定延误。这个运防局局长张炳良最初表示非常惊讶，后来又被人揭发原来他事先知情。对于耗资669亿港元的基建工程，政府不但只是监管不力，出事了之后仍然要包庇错失，难怪香港人对特区政府的管治尽失信心。莲塘香园围口岸去年出现超支的问题，香港口岸大楼和相关设施估算工程费用由原先69亿暴增至 88.1 亿，港珠澳大桥工程更严重，大桥口岸超支50亿元，最新建造费上升354亿，升幅达到 16%。 本周初又发现主桥的海底沉管工程有拦鱼卫星太空站对接的困难，大桥未必可以在17年如期竣工。西九文化区去年发现管理局200多亿元的资金只能够兴建第一、第二期的设施，包括多项核心设施的第三期落成无期。西九文化区，市长你是主席，烂地一块，还要迟些来拿钱，有如独立旺角的民航处去年被审计处揭发擅自改建20亿元新空管大楼的1540平方米预留空间，更有卡拉 OK 房、镜面舞蹈室、康乐室，处长本人亦都在办公室僭建私人浴室和厕所。至于15亿元的空管系统又失效，亦都可能涉及这个利益冲突、利益输送。账目委员会的报告痛斥罗崇文换忽职守，本来就应该引咎下台，但是这位处长出年九月退休，最高可以拿超过1200万元一笔过退休金，同埋每个月7万多元嘅长俸。香港政府嘅高官没有问责下台，只有升官发财。港英时代嘅廉能政治已然崩溃。从这个前特首曾荫权、前政务司司长许仕仁、前廉政专员汤显明，同埋而家嘅呢一个梁振英，收取5000万元黄金握手费，呢啲咁嘅弊案，你就睇到贪腐风气已经弥漫住整个特区政府。 香港人用辛勞和汗水建設社會，專權政府就以劣政和謊言破壞社會，這個就是當下香港的實相。增建房公屋束手無策，發展土地胡作非為。梁振英一直說房屋政策是本屆政府的重中之重，三年的施政報告和綱領的房屋政策部分都是大開空頭支票，反映梁振英對香港房屋問題是束手無策。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在2013年提出所謂長遠房屋策略，十年目標興建47萬個單位，公私營64分，今年再發表新一份長遠房屋策略，調高目標至每10年48萬個單位，維持64比例。要達成這個目標，五年就要提供144,000個公營房屋單位，但是未來五年新建成的公營房屋只有87,900 個單位，只是目標的六成。以往曾蔭權政府在產業政策和基建上假太空，現在的梁振英就在房屋政策裏面繼往開來。在施政報告發表的前夕，我們留意到這個樂富房屋委員會客務中心收到至少52,800份居屋申請表，當中2,300份是綠表，50,400份是白表，而新居屋單位有2,160個，供不應求，超額認購50多倍，你房屋委員會就代了2,000多萬代平安，是吧？近日粉嶺出現實用尺價大約12,000元的公屋樓王，而公屋輪候冊現在亦都累積了260,000宗申請。當前的房屋政策就是四個字：千瘡百孔。特區政府仍然在說多管齊下，增加資助出售單位供應，以鞏固房屋階梯，進一步豐富資助自治居所的形式，真是捨本逐末。施政報告提出房委會推出先導計劃，將興建中的公屋賣給居屋綠表申請者，根據報道就說要5折定價。梁振英本人亦都喺個施政論壇裏、施政報告論壇裏邊話，計劃可以幫助啲綠表人士自治居所，又可以騰出公屋單位俾輪候公屋嘅居民嘅市民，就符合重建房屋階梯嘅目標。其實居屋以市價5至7成作定價指標，喺樓價嘅狂飆底下，早已失去置業階梯嘅作用。實用面積大約300呎嘅單位要成為300萬大元，係咪？入息限額就20,000元留下。20,000元留下，怎樣買一間這樣的樓，怎樣供啊？什麼邏輯來的？這些是特區政府犧牲基層住屋需要，滿足有能力者置業需求，得不到輿論的認同。梁振英和運房局長閉門造車，藥石亂投，真是令人噏悶。公屋輪候時間過長問題嚴重，審計署和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過去連續2年都對此表示關切，最近申訴專員亦都揭發房署縱容濫用啊，呢一個所謂，仲有人利用家有長者優先配屋和分戶呢啲漏洞霸佔單位，房屋署嘅作風官僚被動，冇善用公屋嘅資源，運房局就推出多餘嘅先導計劃，阻礙呢個基層上樓。正在輪候公屋基層市民不少月入介乎8,000至10,000元，每個月要負擔市區劏房近4,000元的租金，生活就水深火熱。建屋需要大量住宅用地，梁振英政府就在市區零碎地塊、綠化地帶、GIC 這些用地甚至郊野公園打主意興建這個資助公屋。興建資助公屋缺地就不等於香港缺地，特區政府根本不需要採取破壞保育的方式來盲搶地。截至2012年五大地產商手上新界農地大約有1,000公頃，是特區政府實際可建樓的地皮的5倍。我們如果路過元朗、錦田這些鄉郊地區，不難發現可供建屋和重建的住宅用地，這些現象固然是前朝遺禍， 但是民間亦都有提出政府全面收地、公私合營等等的補救建議，但是政府充耳不聞。特區政府輕言提高這個發展密度，這個真是思慮不周。香港的居住密度已經世界第二，外國傳媒和旅遊網站不時埋怨香港過於擠迫，還不要計每年四千多萬的自由行，港人就習以為常，跟政府一樣忽略密度高的問題。提高發展密度就會造成林立的屏風樓和牙籤樓，窒礙區內空氣流通，加劇噪音的回盪，阻礙高層住客火警逃生，同時市民遷入樓宇會加大區內交通、醫療服務的負荷，家庭鄰舍和諧和社區治安亦都必然受損。施政報告第75段說，高發展密度較低就有利交通和環境，但會令公屋輪候時間、租金和樓價飆升的問題惡化。香港是屬於已開發地區，即是俗稱發達地區，但是仍然有不少人要失宿於好像雞棚和豬欄一般的居住環境，這個是文明之恥。福利政策裝空作勢，基層淪為廉價勞工，香港的基層處低薪酬、長工時、高租金、高物價的困境，生活是水深火熱。長者貧窮問題就更加嚴重，每三個長者就一個陷於貧窮。梁振英政府終日在扶貧政策裏自吹自擂，推出多項政策全部都是虛有其表，包括訂立貧窮線、推出長者生活津貼、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退休保障研究等等，都是治標不治本，沒辦法去解決根本問題。貧窮線水平定在入息中位數的一半，忽略了不斷上升的物價水平和港人停滯的薪金水平。統計處2013年10月至10月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按季統計報告入面裏面講 ,12.7% 就業人士每個月就業收入少於5000元。撇除外籍家庭用工後，中位數是13000。家庭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是22200元。貧窮線是不可能反映真實的貧窮狀況。如果以最低工資來計算，一個兩人單親家庭或者一個父母都出外全職工作的四人家庭，都已經在貧窮線之上。但是他們的生活扣除劏房租金、每日的膳食和交通費之後，一樣是捉襟見肘，那你說他不是窮人？所謂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是基於貧窮線訂立的金額水平，每年要花30億，不過是2014至15年度216億綜援開支的10%左右，亦都是2014至15年度3300億政府總開支的1%。政府就煞有介事，講成是涉及大量公帑而覆蓋面甚廣的恆常措施，裝空作勢，令人討厭。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在立法會財委會獲得通過撥款之後，竟然要在15至18個月之後才能夠真正發放。主席，你說是不是匪夷所思？所以我問張建宗，你解給我聽，給了錢你都要15至18個月才給這些所謂低收入在職家庭，等你來救命，個個都掉曬頸了已經。宣稱惠及42萬名全港四成長者的長者生活津貼，特區政府就定為扶貧政策，硬是要引入這個資產審查，要長者公開身家財產。香港百物騰貴，70歲以上的長者每人每個月給多1000多元生活津貼，這些真是小恩小惠，拿得你多少年的呢？而且以生流弊，對長者不敬。去年八月，周永新教授向政府提交香港退休保障未来发展研究报告，提议增设老人税，雇主和雇员按薪酬分级供款1%至2.5%，雇员65岁以后每个月可以拿3000元，而政府就注资500元启动基金。另外呢，现在300亿的福利开支就拨作供款，但是他这个报告内容里面亦都考虑到对政府长远财政计划带来冲击。 政府其他社会服务改善的能力，以配合特区政府一贯的财政纪律，他都有考虑到这些因素。但是施政报告将周教授的折衷建议束之高阁，只是预留500亿元做什么呢？未雨绸缪，改善有需要的市民在退休后的生活保障，根本就没有具体去交代这500亿的用途，亦都没有回应周教授的建议。周教授搞了这么久得个搞字，所以有一次我在扶贫委员会里面，我就劝他不要烫这些浑水啦。你一个退休教授地位崇隆，做什么要听梁振英点去做这件事啊，大佬。是不是特区政府刻薄寡恩，只顾刑期仓库，不恤民命。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在2013年财政预算案的结语里面讲过，吸取欧洲近年延续的福利主义教训，不会依靠除外负罪分配再分配，需要解决的就是资源何来的问题，要实事求是。今年的施政报告，梁振英就说要鼓励青壮年人就业，自力更生，并善用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帮助不能自助的人。特区政府由曾荫权到梁振英都是喜欢将这个福利主义描述成为洪水猛兽，不断向香港人灌输对福利主义的恐惧，然后去讨好那些资本家。公共医疗濒临崩溃，自愿医保无助舒缓，香港的公共医疗系统已经百病丛生，特区政府的解决办法是推出这个所谓自愿医保终极计划，声称将公营医疗的需求流，即是分流去私营医疗，减轻公营医疗的压力，腾出更多空间给有需要的病人。特区政府近十年的医疗和福利政策都是大搞私有化和市场化，不断逃避保障港人基本生活所需的责任。现在的问题是医护人手短缺，专科诊疗轮候时间长，药物名册和频繁的医疗失误等等，都是困扰香港人的问题，你不去解决是吗？今年的冬天香港遇上变种流感 H3N2， 现在死者接近200人，有机会重演2003年 SARS 的疫情，情况严峻。但是政府就老神在在，是吗？年年都死几百人啦。我为东道主，捍卫本土，自决命运。即使梁振英政府推出多项新措施，都不过是现行政策上面的小修小补，并没有根本的改革。如果是他有所谓管治理念的话，他的管治理念就是以中国为主。当中国同香港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它必然会战事香港。香港的贫富悬殊冠绝全球，已发展地区楼价世上最难负担的地方，贫穷人口超过130万，长者贫穷比率接近1/3。同时特区政府任由每年4000多万人次的自由行瘫痪香港的交通，障害环境，扰乱秩序，在经济上无视本地消费市场的单元化，满街都是金铺、药房、水货走私活动，更加破坏新界多个平静的社区，香港人开始感受到压力，原来香港是居大不易，即是不适宜居住的地方。声称要为香港人争取民主、捍卫人权自由、争取改善民生的泛民主派，今次施政报告致谢动议里面提出多项修正案去表达诉求，继续依照既定的规则一如旧冠作软弱无力的抗争，不敢质疑中共和他傀儡的港共政府的管治合法性。他们的言行在为民主勇敢奋进的年轻人眼里面，就是消极退缩、挥之枉屈，甚至是投降主义。评论家李仪先生上个礼拜在电台的评论节目上面有感而发，我引述他说，人最重要是做自己，如果你不争取，就表示你顺服，表示你已经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人，而且不是一个思想自由的人。引述完毕。香港青年不愿意成为中共和港共政权的奴隶，亦都不甘于年复一年等待政府改善施政， 而是要从光复社区、保卫港人原有生活方式开始，重新做一个独立的个人，自决命运。梁启超先生有一段关于独立的说话发人心省，引述：吾以为不患中国不为独立之国，特患中国无独立之民，故今日欲言独立，当先言个人之独立，乃能言全体之独立；先言道德上之独立，乃能言形势上之独立。今日在香港，敢于在专权打压底下秉持个人道德独立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他们是不会惧怕这些所谓港独的指控，甚至他们可能这样回应：如果这就是港独，我们不怕承认。梁振英在施政报告高调批判香港大学学院的港独言论之后，左报随即配合，连续几日头版抨击港独派，立法会的建制派亦都纷纷做应声虫，好似港独已经是着手实行。面对这些恶质的政治形势，泛民主派就急急忙忙跟这个港独去划清界线。公民党党魁上个月在立法会的答问大会里面被这个梁振英凶一凶，他你是不是支持港独，戒慎恐惧，我立此全招反对香港独立。民主党主席刘慧卿在台湾出席论坛的时候表示，香港吃大陆的饮大陆的，无条件搞独立。看到这些泛民主派占了便宜又卖乖，前居后宫的样相，真是十分不堪。即是等于有茂政党二十周年党庆，请晒你的高官去帮佢助庆，咁你唔睬佢就发烂渣，咁有乜分别？即系咩政党嚟嘅？都系系咪？呢系咩政府嚟嘅？系咪？署名梁神央嘅香港大学学生，点解佢嘅名叫梁神央呢？就梁振英冇手同埋冇咗个头，喺新一期嘅学院发表一篇文章，我司长你真系要认真去读一下。如果你仲有良知理性的话，那篇文章叫《本土革命世首族群》，狠狠地鞭挞这个泛民主派。我引述：自由不是跪着就有，是要站起来夺取的。港人口喊民主，却渴望自由空降，无需代价，是叶公好龙，守株待兔。香港人面对暴政，态度必须强硬，阵势必须坚定，因为怯懦只会招致灭亡，永不超生。公民抗命是追求共有之义，但公民抗暴是捍卫族群权益，前者是道德理念，后者是身土实力。与虎谋皮绝非理念之争，而是守护港人族群，捍卫家园，背水一战。泛民主派和理非非的表态政治早已遭香港青年唾弃，去年的雨伞革命和现在如火如荼针对枪决水火活动的光复运动，除了反映本土运动要革港共的命，也要革泛民的命，实行勇武抗争，为社会和自己争取未来。如果这样就是港独，我们不怕承认。副总编辑陈雅明清楚指出，搞港独根本是一个伪命题，谈港独被你讲成搞港独，这个是港共政权的政治骗术。奈何部分香港人仍然文字未开，闻港独而识变。这位陈同学又反问，如果梁振英指的港独不过是公民提名，那港独试问又有什么那么可怕呢？我又想问一下司长， 嗱，嗰日梁家杰俾呢个梁振英凶嘅时候，如果我喺度，我问呢个问，佢凶我嘅时候，我就会反问佢噶啦。包括而家都可以问你，台湾而家嘅状况算唔算系独立啊，司长？你梗系唔会话系啦，大佬，你想杀头啊？如果台湾而家有军队，有总统一人一票选举，立法机关全部直选产生，佢都唔系叫做独立，系嘛？咁我哋而家争取系民主，点解叫做独立啊？公民提名点解独立啊？当我哋嘅大学生勇敢奋进，港人更加应该不畏强权，抱持我为东道主嘅气魄，反抗中共同埋港共嘅操控，支持反映港人政治意志嘅全民制宪运动，实现香港命运独立自主。如果这样就是港独，我们不怕承认。主席，本席谨此陈辞，反对致谢动议。